处朝早10点起陆续有新人注册结婚，包括有内地新人趁通关之后来香港行婚礼，亦都有来自台湾的赖先生和在香港出世的妻子今日补办注册。他们说疫情难以齐集亲友到香港见证，所以一年前已经行礼，并且育有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拣今日是因为情人节比较容易记，亦都别具意义。另外在旺角花墟，很多花店都摆放各式花束作招来，有花店店主说今年生意升4至5成，加上今个情人节是翻工日，更多人买花送到办公室，亦都有市民说花束较去年贵1成，以一束玫瑰花为例卖大约800元。美方用导弹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中国外交部再回应说对方过度反应。发言人汪文斌说那艘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美方动用武力袭击是明显过度反应，是荒诞又昂贵的大型政治行为艺术 show，提醒美方用力过猛会受伤。较早前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今个月4号被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近岸击落的中国气球之中找到关键电子设备，包括可能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感应器。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7度，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3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9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94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1.24元，跌1毫；腾讯控股378.6元，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71.76元，跌1.8毫；阿里巴巴102.5元，跌0.5；美团147.7元，跌5毫；京东集团203.6元，跌3.8；药明生物62元，跌2.55毫；百度集团143.7元，升6毫；快手62.2元，跌1.05元；比亚迪股份238.6元，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6，瑞士法郎8.564，澳元5.471，加元5.886，新西兰元4.977，欧元8.43。每百日元兑港元5.9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2点，升175点。港金报1741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37美元，卖出18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定富街。重复一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定富街。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消散紧去到军营。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暂停街附海富街至到去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和西行线电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了。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大致畅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啦，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挤塞，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亚街老街桥面。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一段慢车，龙尾八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怡安阁。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同埋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1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头早6: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喜欢了你很久的了，虽然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见你的画面是怎样，不过你间不中讲回，都令我觉得我们的相遇是缘分来的。嚟紧情人节咧，你有冇兴趣同我食餐饭啊？我爱你啊，妈咪。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为什么为人奶要好像打仗那样？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 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Louis 黄丹妮，我以前细个咧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佢咧而家都揾到自己嘅 image 啦，形象同埋揾到佢自己嘅歌路啊吓。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Tonight, come by me and drop a line. Put your aura into mine.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I could fill you up with life. I could ease your appetite. No, you've never been the this high. Don't be scared if you like it. Lover. 曾经都试过出口述啊，话自己嘅 friend Ed Sheeran 好红啦，好羡慕啦。今时今日唔需要羡慕啦，因为佢有多首嘅流行作品啊。最新有呢一首 Sam Smith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星期二的骚动音乐 是啦，咁啊， 费事提大家嗰啲， 提提大家今日好紧要啊，因为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 仲有一样嘢好紧要， 大家要注意保暖， 今日一定要记得， 系 六点钟有访问厅啊， 系 有啊 Carita 同埋男仔头介绍新歌，下个取替我， 系仲有一样嘢， 几好意头，今日播， 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啊， 系 听日仲要翻工， 亦都好紧要一样嘢啊，今晚几多食饭？ 我谂到又嚟到一年一度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啊！呢一日系乜嘢日子呢？我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你嘅同事无缘无故系会消失嘅日子。 真系会咩？ 真系会啊！嗱，好彩啊，托赖我哋自己本身公司嘅同事，即系大家都好有责任感啦。加上可能即系我哋呢行业好难真系话行得开啊，即系请假咁啦。我今日。聽到有一啲朋友嘅分享，真係唔止一個喺度投訴，失驚無神話佢身邊啲同事同一日 係 同一個朝頭早消失曬，唔見咗。 臨時， 例如有一個最過分嘅case 有一個朋友，佢今朝翻工，佢類似係做一間公司入面比較中層少少嘅位置，即係佢都要幫手去安排啲。同事翻工放工嘅事情咁样嘅，咁然后我唔讲佢做咩行业啦，因为一讲就穿噶啦。咁佢今朝翻到嚟公司坐低，第一件事做嘅嘢就系 check 电话。佢发现收到不约而同有三位嘅女同事透过呢个短信联络佢，话俾佢听唔好意思啊，边个边个边个。我今日翻唔到工啊，咁样咁啊，问佢点解啦？ 用咩理由啊？ 系啦，嗱，三个好劲噶，我怀疑佢哋三个系有夹过噶。第一个话，我今日真系有少少唔舒服，我今朝已经睇咗医生噶啦，不过为免传染大家，所以我就安全啲唔翻公司啊。呢、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嘅，呢、這个系合理嘅。 虽然系出现得比较敏感， 系啦， 喺2月14日嘅朝早，不过都叫做讲得通啦。 简单啲嚟讲就系、是，我冇你办法啦，系咪先？ 呢、 這个冇你办法啦， 我出嚟着。嗱、 okay ， 如果你有翻个医生纸， 系啦， 咁你牺牲，你愿意抌够钱嚟请一个假， 系啦，咁冇计啊，即系都叫有诚意啦吓。 同埋佢有付出， 佢做足咗准备功夫啦，咁样 系佢有付出啊。 好啦，咁啊，第二个啦。隔咗几分钟之后，有同我个朋友讲啊，边个边个边个啊，我今日翻唔到工啊，问你去啦，点解啊？你又翻唔到工？头先啊，边个都话翻唔到工咯，咁样。 嗯， 唉，我屋企啱啱爆水喉，而家成个厅浸咗啊！喂，我唔得闲同你讲住，我要揾师傅急救他，有冇人可以上嚟整啊？咁样，跟住就消失咗啦。 绝招！ 问佢啊，点啊？即系有冇啲咩状况？影啲相嚟睇下。消失咗，从此人间蒸发， 系 我谂应该去到今晚佢就会出现噶啦，咁样 或者系啦，夜啲深 夜啲啦，夜啲啦， 啱啱先搞 掂，可能条水喉啱啱整翻咧，系嘛， 系啊， 即系呢啲日子啊，水喉坏系好正常噶。 同埋咧，应该呢啲日子坏咧，坏得特别耐啊。 系啊，呢啲日子啊，嗰啲水啡啡声咁样喺屋企喷晒出嚟，你真 系 好难搞噶。 系啊，天气又冻，跟住冷亲，跟住又 冇啦， 系啦，小心身子啊。 跟住然后咧，第二个同事啊，跟住第三个同事又嚟啦，佢话阿边个边个。哎，唔好意思啊，打搞到你啊，我今日真係返唔到工啊，咁样。 跟住就可以问佢又点呢， 又点啊， 又点呢， 头先啊边个同边个都话返唔到工喎。係啊，我屋企临时有啲急事，我真係唔方便讲俾你听，不过同屋企人有关嘅。我总之我返到嚟我再俾个解释你啦，但我今日真係返唔到工。OK 啦，咁冇办法啦，你讲到咁啦，唔通我呢个时候仲同你讲夹硬要你翻嚟，咁不近人情咩？系嘛？ 或者问你屋企人发生咩事咩？咁可能系啲唔开心嘅嘢啦，都 咁 啦， 无谓啦。咁啊，呢啲开心日子费事要大家咁尴尬啦，系嘛？咁啊，于是乎我个朋友今日就冇咗三个同事，然后佢要独立支撑一个人做三个人嘅嘢，真系非常之开心啊！ 但系。即係雖然你講到佢邊個行業啦，但係係咪好難嘅？要揾人突然之間， 因為咧咁樣講嘅，即係有好多行業係，即係例如有啲做 office 咁 OK 嘅，做 office 講真，咁好多嘅工種可能你做辦公室自己做自己嘢啫。好老實講，你自己搞掂咗你自己個部分，冇人會理你啊，係嘛？咁嗰啲都算啦。咁但係有一啲行業，我打個譬如啦，唔係我頭先嗰個朋友嘅行業嚟嘅，但我打個譬如，可能你係一間。cafe 嘅老板咁样，你今日同我即突然间有三个做楼面或者做前线嘅同事话，哦，今日翻唔到工，喂，我间铺唔使开噶咯，咁样，咁但系又即系好不约而同啦，即系都冇办法啦，即系作为一个老板也好，作为一个管理人员也好，真系好无奈呢啲位，我听到觉得哇，真系。真辛苦你啦， 系 我心谂啊，其实系咪情人节真系要直头变做呢个公假，大家先可以安乐啲咁样咧？好似大家焗住又要翻工咁样。 因为我唔俾你，又好似我好冷血咁啊。 系啊， 你又讲到唔舒服啦，跟住又成。只不过你一个咁敏感嘅日子，咁有权，可能三个里边有一个系真，两个系假，即 系 好似玩嗰啲估嘢嗰啲咧。好啦，嗱，而家有三个 case， 你要估一个 系 真 嘅 咧。 唔系，同埋我老实讲嘅。好衰啦！假設三個都係真咧，你喺呢啲日子度發生，你都會覺得係唔係噶？你即係人係衰噶嘛，係會向壞嗰方面諗噶嘛。 爆渠嗰個係最咩嘅？ 爆渠嗰個棘棘地啊！我啦， 最癲係有時聽啲 friend 講咧，啲同事翻工遲到話咩，即係一路都未見人啦，要開會成啦，跟住個同事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遇上咗一個粗心大意嘅司機。佢系 喺一条湿滑嘅公路上面， 兜错路啊！而家都未翻到嚟啊，唔好意思啊，咁啊！ 但起码呢啲都仲会翻嚟，虽然佢迟到系嬲嘅，但起码你都会见到佢嘅人最后都要翻嚟啦。除非你喺香港可以兜错路，兜错两粒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直头一开始就已经话我今日翻唔到嚟嗰下。作為一個同事，我真係覺得好無奈呢一件事。咁希望大家喺情人節都開開心心啦。我覺得遇到一個好嘅情人係你嘅幸福同幸運啦。如果遇到一個好嘅同事咧，更加係你嘅福氣嚟嘅。 分分鐘你見同事嘅時間都係見你嘅情人。你有冇諗過？ 係啊， 所以其實好嘅同事都好緊要啊。 同埋即係嗰樣嘢就係咧。好衰啦，即係有時即係代入諗，我知嘅呢啲日子，即係大家都想開開心心去玩咁。 遇到即係我成日都講咯，遇到請咯，即係我知道唔同嘅工作有影響，但都會或者會有啲 quota 啊，即係你去到聖誕都一樣嘅啫嘛，即係全世界都請噶啦，想咁，但係總會有先後次序，可能級數高啲嘅，咁啊可以請嘅機會大啲各樣啦。咁但係。即系你都系谂多步啫， 同埋嗰样嘢系唔好将自己嘅快乐同幸福，你建立咗喺人哋嘅痛苦身上。你谂下，你三个人唔翻工，剩翻落嚟嗰个人到底今日系遭遇几可怜嘅一个嘅下场咧？即系就算佢夜晚收工，明知系即系孤物论佢收唔收到工啊，我当佢正常准时收到工啊。佢都冇心情去慶祝咯， 梗 係 冇啦。咁你嗰個 friend 係男仔定女仔嚟嘅？ 女仔嚟㗎。 哦，佢男朋友或者佢老公啊，辛苦啊，今晚。 今晚都冇辦法㗎啦，男人係辛苦下㗎啦，呢啲位。 唔係，即係 我覺得你做戲做全套，即係你病嗰啲嘢咧，你唔好揀今日病，你尋日開始病， 即係要鋪定 啦。你病兩日， 琴日就要講定話，哎，我今日有啲作嘔啊，有啲咩咩胃痛啊。 尋日已經係請病假， 哦、 連請兩日啊。 咁 你 過分咗， 咁你咁但係你嗰件連請兩日，咁你嗰件事就冇去到我二月十四第一日就已經突然之間唔見咗嘛。同埋你唔喺當日發生，即係人都知道。我谂如果我系个同事，我都话，哇喺十四号前夕请假一定会咁计嘅。 唔系因为咧，我咁 讲 嘅， 净系一日。 第一啦，你好多公司出边咧系咁嘅，你攞一日假咧就唔使病假纸。咁因为你攞两日病假，你要病假纸，咁你唔可以乱咁攞噶嘛。病假纸呢啲系你真系要有病，你先可以开俾你噶嘛。你唔可以乱咁话走埋去同个医生讲话啊，我今日病，人哋就要开俾你，咁样系唔啱噶嘛，咁样系犯法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你自己衡量清楚咯，你系咪真系嗰个身体嘅状况咁差咧？系咪个人真系咁孱弱咧？咁样样， 哇！我有心病啊，我 系啊，大夫，大夫， 我有心病啊，因为我二月十四冇约会啊， 直头， 我有心病， 我个心好难过，点解啊？你冇事啊嘛？使唔使睇医生啊？系啊，我唔止个人坏咗，即系个人个人唔舒服。我发现我电话都坏咗，电话要攞去整啊！你可唔可以俾我攞半日假去整电话？你电话做咩坏咗啊？系啊，唔知点解成半日都冇男仔 WhatsApp 过我，应该系呢啲啊，系嘛？ 系咯，我电话收唔到 message， 边个会 send message 俾我？冇嗰啲男仔咯， 系咯、啊，今日冇，唔知点解啊？我谂我电话应该坏咗啦，咁样，我心谂你个人啊坏咗，真系，系啊，所以到呢啲日子，唔知道大家即系今日如果要翻工嘅话，会唔会有呢啲状况啦？我都好想讲一句体谅下嘅，但系。聽到一啲咁樣嘅遭遇，我真係覺得體諒唔到啊！真係體諒唔到，我只能夠勸大家今日，如果假設你享受咗呢個福利啦，我叫福利啦嚇，你享受咗呢個福利，麻煩你聽日翻到公司好好咁對你啲同事。 要还噶， 要还噶，真系要还噶，唔好自己乱咁嚟啊，大佬。 所以听完你呢个朋友嘅古仔，我拣咗首歌送俾佢。 好啊， 呢首歌嘅歌名各样嘢系应该代表咗佢今日嘅心声啊，只歌叫做《我这样活了一天》。 声再见，再应对新一天试炼。活为过一天，循环在生息中演变。要奋斗为谁奉献？每天清水一般偶遇。清楚，活定要呼吸，无论被空呼吸导演，会偶尔找到新发现。活遇上阴天，流下泪水都不看见。再冷亦能自勉， 去，活着并未使你过发火，谁在心中闪照过，仍清楚。活着没誓言，缘浮后消失不再见，却渗透一丝丝挂念。活是每一天和明日讲声很快见，哪怕我未能实践，你却有漫长路线。 听过郑秀文的新派台作品，来自电影《流水落花》主题曲，叫《我这样活了一天》，送给你 friend， 加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今年6月1号终止有线电视的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说，有线电视去年9月底分别去信局长和通讯事务管理局主席提出申请终止收费电视牌照。行会在考虑通讯局的意见之后，同意有线电视交还牌照属於商業決定，政府不應該施加不必要的離場限制，所以批准有關申請。發言人說，有線電視近年年年虧損，經營環境困難，交還牌照純屬商業考慮，政府尊重有關決定，並且理解有線電視今次申請不會影響母公司有線寬頻旗下集團公司的其他業務，包括奇妙電視的免費電視服務和電訊服務。發言人又說，政府已經提醒有線電視需要妥善處理訂戶的退出或者轉用事宜，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並且需要嚴格按照僱傭條例的相關要求處理員工後續安排。有線寬頻發公告說，已經向政府提交申請並且獲得批准終止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將會在今年6月1日終止。集團說，由於本港媒體市場結構急速改變，環球付費內容提供者和收費電視經營者競爭日益激烈，集團將會繼續營運免費電視頻道服務和其他業務，包括寬頻通訊、流動通訊等。有線又承諾繼續投資數碼資產支援免費電視業務，並且將進一步推動戰略轉型，加大投資免費電視頻道和多媒體業務，並且將會轉播今年在杭州舉行的亞運會。民主派初选案已经认罪的被告欧诺轩以控方证人身份继续作供。欧诺轩讲及2020年3月2号的九龙东第一次协调会议，说他、戴耀廷最终有参加初选的人士都有出席。会议之中商讨在九龙东赢取三席的目标，戴耀廷准备了一份35+计划的文件，列明泛民主派在各区取得议席的目标等。欧诺轩提到，案中另外两个被告黄之锋和谭德志在第一次会议之中就替补机制出现争拗。黄之锋认为应该采用零同制，即是胜选的候选人在被取消资格之后有权指定一位替补者参选。谭德志认为应该采用排名制，即是按初选投票结果决定替补人选。在第二次会议之中就零同制作为九龙东的替补机制达成共识。欧乐轩说，在第二次会议之中各人决定不举办初选，但是之后有地区人士希望举办初选，导致举行第三次会议，并且在会上决定举行初选。 海关在机场侦破贩运冰毒案，在一台机器内检获大约100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大约5700万。一个34岁怀疑涉案的本地男人被捕，获准保释候查。海关查验一件在加拿大到港报称载有潜藏机器的空运货物，发现怀疑冰毒。海关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不要接受任何人士聘请或者委托运送受管制物品进出香港，亦都不要在未确定物品属性的情况下贸然协助他人运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市会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但系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而家排到去定富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摩士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芜湖街一段车多，龙尾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卫理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的车龙就去到界限街桥面，反方向去尖沙咀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挤塞，龙尾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和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恐惧蚕食心灵》，作曲 K.W. 朱敏熙，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妍。我们的快乐圣诞，作曲吴国敬，作词小美，主唱郭富城。戏流，作曲冯汉岭 ，Tony Why Not， 朱林，作词钟雪，朱林，主唱 Cloud 云浩影。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好似系表现紧住屋嘢嘅，但其实反映咗嘅系社会问题。点解冇屋就冇归属感呢？喺城市生活嘅归属感又应该源于啲乜呢？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六安童即系 K 仔。

有时我观一片天，天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万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该。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你，我能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围到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该去爱。穿一套衫，生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感到真，全部宇宙都赞颂我。爱护人在变命会改，原来当我就在你所在，当爱所爱。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再沉二人再脱胎，就如传奇动人地揭开。I 珍贵在一瞬间就不再，爱就要笨到像天才，爱就要大到成为大爱。Joey，全人类活该去爱，全人类活该。 听过 Eden 吕爵安的 Lovers， 就连识得爱或者看不过爱的人就会明白一个道理，爱情感情最难的呢就是细水长流。初头的轰轰烈烈都好，都是一开始的。 太多 才华的感觉得你先知。No matter what you do, I'll be with you。 没有大地底，像我抱抱你垫底，像让你吃炸鸡。 That's what we like, life is alright。 碰上这不是末日，我最爱你都不得。每天如实在话苦字最成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夸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胆，让我讲得笑望给失范，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次遇难，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夸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双眼，和你一眼眼依旧相挽着不折返，期待把发现 听过 JW 的新歌。歌名叫做陪你。第一最爱呢，古巨基 Tyson Yoshi 第二最爱 Second Favorite。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 的躯壳。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死亡的骚乱，质疑当时担任地方首长的莫迪要为骚乱负上责任。印度政府批评纪录片带有偏见，反映殖民心态仍在。有维权人士和反对派议员说，印度的新闻自由在莫迪任内受到打击。执政印度人民党发言人批评 BBC 从事反印度宣传工作，认为当局的搜查是合法。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7度，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喇。咁龙尾而家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伊利莎白医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圣佐治大厦，而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就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九龙塘会，反方向去尖沙咀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挤塞，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花墟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就排到去九龙货仓。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马料水交汇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同埋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富亨村，而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公鞍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方向，仲有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其实我好中意见到你笑噶，你一笑咧，我就觉得好开心啦。咁你确实好少喊或者将你嘅忧虑话俾我知。 因为我想你在我身边，你总是想做保护我的角色，但是以我们的爱去到这个阶段，我觉得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分享，所以以后有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 I love you, Mommy。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阿妈， 点啊？一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未完成实名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依家全港25个港铁站都有电话卡实名登记支援服务啦。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啊、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仲有10日，有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或者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问下啦。 等到9:48如开始放松一下。 就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饮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今日两位嘉宾犀利啊！ 今日两位嘉宾把口都好叻噶，一个讲嘢叻，一个唱歌叻，所以我要送呢两句俾佢。 男仔头头是道，逆水行舟子涵。 斌神，你把口都叻啊，唔好影衰我哋啊！送音乐嘉宾咧，包括有男仔头同埋 Carita 嘅 ，Hello， 今日送呢两卷，以你好理气喎，师傅。 系啊，卷啊呢 两 卷， 多谢。 系啦，咁啊，每人都有一句啦，咁啊，都系我哋嘅同事啊，卡文写亲手写嘅，用翻你个名啦。系啦，品评下，品评下，品评下，觉得点啊？ 好大压力啊，而家。 系 ，Carita 就收过噶啦，系男仔头啊，第一次收呢一个啦。 好靓喎，好有心喎，我第一次做呢啲。即係點講？第一次收到呢啲禮物應該咁樣講，第一次收到呢啲禮物， 好興奮啊！我第一次收都好興奮啊！ 好正！我想掛起佢，我應該會落翻公司掛起佢。 一定要啦，一定要啦。 係就係博呢樣嘢，我哋就成日送完俾嘉賓咧，博佢哋放喺自己 studio 啊、咩房啊嗰啲咧。 跟住拍片嘅時候，唔使咁 執攬攞啦， 攬到收到面咁樣啦。 咁樣保存卷起佢，一定係對接。 我一間幫佢卷， 係一間會卷起佢嘅， 卷起佢啊。 係啦，咁啊，除咗食字之外咧，咁啊，因為本身兩句意思，我哋都諗咧，想即係叫好似上下聯咁咧，有翻啲 meaning 嘅。咁因為即係頭頭是道嗰句咧，即係通常都係講即係把口好叻，即係講嘢頭。咁、逆水行舟就係、是、哦，即係當即係都係顧名思義啦。當你喺嗰個逆水之下，你都繼續向前行嗰種，即係、我哋就覺得今日係應該係講口才嘅時候。 你真係識中文嘅喎，成都 我都係，因為我唔識英文，我淨係識中文可以係啦。因為嗱，即係譬如 即係唔算逆水行舟，佢好順風順水啫， 係順水嘅，所以要擺埋一齊先得㗎。 哦擺埋 一齊係啊，呢個係一個少少祝願嗰樣嘢，因為上次我哋送俾阿譚姐咧就係、是、呢個順水推舟啊。 啊，系啊，即系顺住嗰个环境，应该系上年年尾嘅时候讲少少总结咁样啦。咁所以呢一句就要上下乱摆埋一齐咧，系一个少少 forecast 将来嘅嘢啊，系即系总会有机会遇到好多各样嘢啊，兜圈啊，成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头头是道，即系讲紧把口咧都系紧要嘅，因为譬如我哋两个做电台咁，成日用把口去呢、這个岗位用口好正常啦。咁但系譬如你两个嘅身份，其实有冇觉得即系口才嘅重要性喺边度？譬如男仔头系拍片啊，各样平时又要对好多人啊，跟住阿谭姐又唱歌啊，各样嘢啦。即系口才呢件事本身系啦，对你嚟讲，你觉得系嗰个重要性系有几大咧？其实 或者系几时开始男仔头系觉得啊，其实自己都系有口才，真系系啱做呢样嘢嘅。 我都唔知道自己啱做嘅，其实我成日觉得自己冇乜特别。其实最主要是我 partner， 即系红仔头嗰阵时候，佢自己好想拍。跟住同埋开头我哋细个就我哋两个倾偈嘅时候就觉得，咦呢啲对话好似 OK 咁样啦，即系佢觉得咁样就摆上去。其实即系去到叫做多啲人识啦，跟住有其他人认同，就开始觉得好似得啦。跟住咁样咯，嗰阵时候我都好似系，同埋最咩就系、是。開始有但唔知第一個定第二個定第三個女朋友就話：，誒、欸，你講，即係我問佢點解中意我啦。 幾次嘅數字係第一個、第三個、第四個， 我都唔記得幾多第幾個。 幾多排寶啊？幾多字排寶啊？ 頭 問翻你先，你成日問人，我問翻你先，幾多字排寶啊？ 先生先，好似四字啫喎，都係都算新喎， 都算新， 算新㗎啦，依家香港你係嘛？我四字好小米啫，都係。 跟住就講， 即係啲女朋友嗰陣時嗰啲就話。咦你讲嘢几好笑喎，我问佢鍾意我啲咩啦，咁就话几好笑，咁我就觉得咦唔通原来咁样叫做 OK 啦咁样囉。咁我觉得就嗰陣时开始囉，应该19、20、21咁上嗰段时间囉，应该係。 咁谭姐你识男仔头即係有合作呢段时间，即係啲见面啊相处、你有冇觉得佢就係、又係呢一种好风趣啊？ 我反而觉得其实佢係沉默寡言啲嘅，但係佢系同埋寡言啲，但系当佢要讲嘢嘅时候，咁佢嘅风趣幽默依然喺度嘅，只不过系私底下嘅佢，即系应该系除低头套嘅佢咧，系比较冇咁多讲嘢嘅。咁但系嗰个头咩啊，头头是道都依然喺度嘅。 戴咗个头套之后啊，就是、 头头是道 啦。 佢一讲嘢好攰嘅，成日要谂嘢好攰噶嘛。 系咪有嗰种就系即系唔使做嘢嘅时候，系唔系好想讲好多嘢噶？有冇呢种噶？ 有噶，其实即系你唔系做嘢，你哋会唔会咁样 会啊，exactly 系 啊。通常喺幕前就讲晒所有嘢，跟住 off cam 就唔想讲。同埋我好中意咧 off cam 嘅时候咧，譬如同谭姐倾偈啦，因为佢好多嘢讲嘅，咁分享自己啲嘢，我中意听人啲私事， 自己唔想讲啦嘛， 系啊。 所以佢咪头头是道，佢疯狂引导我讲劲多嘢俾佢听。 唔系，其实我都冇引导，我问你一句，即系你自己系咁嘅论罪讲晒出嚟。跟住嗰阵时好似就我哋唔知嗰阵时拍嘢啊，定系乜嘢 做访问， 系做访问嘅时候食饭，跟住佢话连佢啲经理人都冇听过佢嗰啲事迹嘅，跟住无啦佢自己就会忍唔住讲晒出嚟。 我冇忍唔住， 你冇忍住，你故意嘅， 系你个头头是道吸引住，带领住我。 哦、哇，咁样啊，好似系我公 系男仔头系有啲技巧嘅， 系啊，佢真系有啲技巧嘅。 对住佢好放心讲咧，有啲嘢你觉得系 系嘅，唔知点解对住佢系几 comfortable， 我觉得佢系值得信任去讲呢啲嘢嘅人。 唔系我口疏噶，你哋咪周围知道。 我想啱啱做完对上一个访问就知道咯。我而家有啲后悔， 即系佢已经讲咗一啲嘢出嚟啦，系嘛？ 唔系，但系我哋冇 common friend 咧，你系唔会知道我讲咗啲咩，你系永远都唔会知嘅，放心。即系你自己会舒服咯，你继续知道啊，佢乜都冇讲嘅应该。 都唔系 啊。冇事。 我哋嘅 common friend 系全部观众啊。 佢哋唔会知。就算我真系讲你辞职，我都唔会讲你个名。 啊，系嘛？呢一句我翻翻低先， 多谢你嘅细心。 Carrie 而家叫 Carrie 啦，咁 样系嗰阵时冇咗 T A 后面嘅，系啊 K 字头嘅咁样。跟住上一个访问讲咗一啲嚟嘅嘢，系一啲咩？系关于乜嘢嘢噶？ 我谂通常都系情感咯，爱情咯，系啦，即系都比较 personal 嘅嘢嘅。 依家都好了解佢啲爱情嘢， 系 佢啲历史啊， 我都知道你好多。 不如交换嚟讲下，系咯。 成个访问林一头讲咗你啊，你而家讲翻啲关于 真嘅，真系啊。佢我啱啱先知道，我因为我哋其实呢首歌系讲一啲遗憾嘅嘢啦。咁我啱啱得知佢一个遗憾，原来系佢曾经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而导致分手。咁佢系有做到一个动作嘅，大家估系啲咩？ 做咗一个动作， 系想个女仔同翻佢一齐， 系令到我依家有遗憾嘅。 呢个动作令到佢有遗憾嘅。 Say sorry 啊？ 求婚啊？ 哦，咁又唔使遺憾 ，sorry， 我成日講嘅， 係啦， 唔係 ，sorry， 我真係一個誤解，有時好難開口嘅， 咁 少 講 一個誤錯，係啦， 求婚咯，我估係， 唔 係，有咩去到 咁 嚴重？ 後悔嘅， 去到 我成日覺得冇面添啊， 冇面， 跪低， 係啊， 係啊， 係咪啊？係咪好後悔？你有冇試過跪低？係 唔係嗱？其實你跪低得咗嘅話，你就唔會覺得件事係魚噶啦嘛。 我都會啊， 都會嘅。 唔係嗰個場地，其實我屋企間房就係得兩個人，但我都覺得 都過得好 魚。 但係你有冇諗過嗰一下，如果你唔講俾人聽，其實冇人會知呢件。不過你就講咗俾阿塔姐知， 我自己就 所以大家都知啦。 我連自己啲都講埋出嚟，你話點忍得住唔講其他人啲嘢啫？ 佢最口心就係講曬自己嗰啲嘢俾人聽， 自己都講曬咯。 咁係有啲嘅， 係啊，我覺得自己當其時都。技術例 咁，所以呢一個故仔就即係引發咗今次你哋嘅即係一啲創作上嘅概念定係點啊？都 啊唔關事，我哋係因為呢首歌所以諗起咗呢個， 係啦，我哋即係大家討論一下大家嘅遺憾嘅嘢， 係 啦。咁對於塔姐嚟講，你最大嘅遺憾係咩啊？ 又要講啦，唉，我嘅遺憾 咁唔好辛苦塔姐男仔頭講，係咯， 俾你 講 先，俾你講 先 係 啦。 佢好耐之前咁啊試過有一個男朋友咧就 cheating， 咁 cheating 之後咧就跪喺度求佢， 大家都好中意跪低求， 係啦，跟住個男仔喊到，我都好慘啊，咩眼淚俱下，鼻水鼻涕口水流曬出嚟啊，跟住最後唔知又失禁又剩啊咁樣，跟住 嗱呢啲冇嘅， 跟住最後阿塔姐就算啦，咁啊快啲一齊啦咁樣，跟住塔姐唔知過咗大半年之後就覺得，唉，都係唔好諗下你咁污糟，跟住就唔要。系咪咁样啊？好似系咁咯，个事件系咁咯，差唔多。总之系嫌人污糟咁样咯，系啦，系啦。 你咪对于男仔你面前即系嗰种脆弱去到极致，你系会心软咧？听呢个古仔似系， 系因为嗰次应该系我人生第一次见到男仔咁脆弱， 因为你有一种好相关，有少半推半就嗰个情况使然之下， 系啊，第一次系震撼啲嘅，系啊，即系第一次见到哇咁可以，跟住就觉得唉，好似好惨。 你有冇好脆弱过喺人哋面前咧？即系你有冇试过声泪俱下又剩咁样，跟住 我又真系，我有声泪俱下，但系我唔系求咯，我 系唱紧歌啊嗰时系， 我又真系未试过求一段关系咯。 咁声泪俱下嘅原因， 声泪俱下系伤心咯，即系系咯，伤心咯。 但系就冇话就唔话什么挽留，总之嗰阵时系好伤心，就忍唔住，跟住完咗之后就冇再揾对方嗰啲咁。 是会觉得啊，点解唔一齐，唔继续一齐啊？或者即系点解要搞到而家咁嘅地步啊？ 有冇问过人啊？ 吓、 啊？有冇开口问过对方？ 系就系问嘅时候，我声泪俱下咯。 哦，咁都算系有脆弱嘅一面嘅啦。 我有脆弱一面嘅， 咁少啲咁解啫， 系咯。 系啊，少啲咯。但我、哦、其实我都会，因为我都系一个比较感性嘅人嚟嘅。我通常声泪俱下都系睇电影咯。 咩类型啊？ 我咧，我想 恐怖片系啊， 我系好渣嘅，即系我系睇咧，即系可能譬如嗰啲狗嗰啲咩秋田犬八千嗰啲，其实我未睇啊，我睇一开头嗰几分钟我就已经喊啦，我见到只狗出嚟我已经喊啦， 咁夸张？ 系啊， 因为你知道佢会死， 我知道佢会死，系啊，即系我通常呢啲片你个结局都系惨，一定系有惨过先噶嘛，咁我见到佢咁得意，我已经幻想到我得啦，跟住我就已经喊啦。 唔紧要啊，呢啲好普通啊，我见过有人睇侏罗纪都喊嘅， 哇， 好恐怖，边 个位先？ 呢个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个 long story 嚟嘅， 即系叫只暴龙出嚟之后，佢就开始知道佢会死。 因为咧有一集侏罗纪咧讲咧嗰啲恐龙俾人遗留喺个岛嗰度咧，得翻嗰啲长颈龙咧走唔到咁样，跟住被火烧死咧。然 后 我隔篱嗰个就睇到，好惨啊！条长颈龙要死啦咁样。 我有， 你有冇想讲系假噶？ 我有啊， 想讲真系假。 佢话系啊，剧情系假，不过啲感觉系真噶。 我就 话。 我第一次听到呢个答案， 好一惊啊！佢亦都会同我讲，佢平时发完梦嘅时候咧，佢会话我见到琴晚梦见你出轨啊！我话假噶，发梦啊！佢话系啊，个梦系假噶，不过啲感觉都系真噶，我都答佢唔到。 一样喎，我都系 真系系嘛？嗱，男仔头有冇啲方法解决下先？有冇点样回应先呢啲？我真系答唔到啊！到而家 最常见另一半发梦见到你出轨咁， 插唔到招啊，完全插唔到招啊！ 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覆笑到喊嗰符号俾你。嗰阵时系哈哈哈哈，点会？傻啦！ 你呢啲嘢好難講嘅、 啊， 真係佢，我係咯，佢哋個邏輯係好奇怪咁、啊，我都唔知道，因為佢冇邏輯嘅人，我唔識同佢傾偈嘅。 霞姐，你頭先話咩啊？你唔會講呢啲噶嘛？你話 我會啊， 佢又話會啊， 我真係會啊。 點解你要咁講？ 点解？因为女人都系咁噶咯。我谂你问十个有十一个女人都会咁样答你咯。 咁你 look for 系咩咧？即系譬如头先用翻个嗰个 scenario， 即系发梦咁样出轨，你知道系假噶啦。 最理想系啊，最理想。 其实你 look for 紧啲乜嘢咧？希望佢系要氹。 要氹咯， 嗯、 安抚下我啱啱受伤嘅心灵。 即系你系有呢、這个叫咩啊？上次佢分享咗你嘅超能力。 啊是啊，因为嗱，我咧其实有个 special， 我系特别嘅例子嚟嘅，就因为咧我系有少少特异功能啊，或者我个直觉嘅，我直觉有啲准嘅，咁我相信我可能我冇分享，我有分享过我即系知道我另一半 cheating 嘅呢件事啊，咁其实我点样知道咧？系我又系有啲即系灵感俾我嘅。即系我遵循住嗰个灵感去揾一啲，因为个灵感系俾咗啲 guidance 我去一啲方向揾啊。即系譬如咁多嘢唔揾你，你净系揾嗰一个位。 系。 咁我但系佢嗰个灵感就突然出嚟咯。咁、所以我对梦啊呢啲嘢成日觉得好似系咪有啲 hints 俾我？ 唔系，你上次有好清晰咁样讲噶，唔讲得个清晰嘅例子出嚟嘅。 嗰、那个我就唔想太详细咁样讲。 因为我就咁听，啲人可能听到一嚿云咁吓，即系点啊？即系你发梦当真啊嘛？就系，但系你嗰个唔系噶嘛？即系我哋个具体啲讲就系、是。假設嗰樣嘢，我當係有一個好特別嘅 cheating 嘅證據，咁咧就擺咗喺呢間房嘅電話個底度。 O K O K， 佢發夢見到呢樣嘢，咁佢即係起身嘅時候就即係睇睇 個夢係 exactly 係一模一樣喎， 即係咁係咁勁咯， 係好恐怖啊呢樣嘢。 咁樣聽落就好勁啦， 係真係我發生過，所以我自己對呢樣嘢我唔 appreciate 嘅，我唔開心嘅。 阿姐啊，我俾定我電話你，下一期六合彩你夢到你話我聽好 冇？我都想啊， 係咪應用？唔到喺其他地方啊！呢个样嘢系冇好少出现喺其他地方啊！ 我记得上次我讲完分享完，你系咪德朗定唔知边个有总结过啊？好似通常你有呢啲灵感都系啲悲伤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唔系开心嘅， 唔系好嘢嚟 嘅，唔系好嘢嚟嘅，系啊，即系好嘢唔会准嘅。 但系个准确率系可以高达七八成嘅， 我谂到九成添啊！ 头先嗰个好突好夸张， 系啊，我听到吓， 系啊， 好夸张佢， 好恐怖啊！ 因为佢嗰次讲嗰个实例系再 specific 好多， 即系比电话底呢个再 差唔多噶啦，其实都差唔多呢个 level 噶啦， 好犀利！ 即系佢嗰个 specific 嘅程度，你无端端你唔会谂到咁仔 细，而佢喺个梦境系完全呈现咗你咁嘅样，咁你咁我发梦醒咗，我唔系跟住嗰啲街灯去做。 你冇揾师傅睇过间屋啊？我觉得呢单嘢唔系咁简单， 系有啲力量喺度帮助紧你嘅，系有啲力量都睇唔过眼嘅、 我都系咁谂，但系算啦，都系唔好啊，我唔知道，我唔想研究，我唔想再深入研究呢个位啊。 习惯没有你的现状，如旧去度过生活繁忙，仍然能饰演快乐强悍，到晚上藏匿于被窝，挂念快渐要超负荷，还在凑着记忆的线索，如若情感可决定收放，到底清荒谬定还是个醒觉，你我在人海丢失对方，过去犯太多不必的错，到这日才终于发觉又怎改过，又下个取替我，望你亦会想不舍得最初，答案又如此的清楚，何必继续沉迷以往，又疑心多，从前爱过便可放下照片封妥，这段落 案时如否不必追究， 工作时重新可再次获得自由，谁能缝合伤口，痛过后才舍得尽力放手，爱过后才懂得日后回忆会是长久， 听过有这一首的跨界合作，有来自 Kirita 和男仔头的下个取替我，转头回来继续跟他们聊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线宽频旗下有线电视获政府批准交还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六月一号起终止收费服务。集团解释，近年媒体市场结构急速改变，竞争日益激烈，检视业务组合之后，向政府提出申请，并且将加强投资免费频道同埋多媒体服务。政府话，有线电视近年经营困难，事件纯属商业考虑，尊重有关决定。有学者认为，收费电视业务萎缩是属于大势所趋。台湾下星期一起恢复港澳居民自由行申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考量到疫情稳定趋缓，经综合评估决定下星期一朝早九点起恢复港澳居民自由行申请，而疫情期间实施的入境管制措施亦都取消。他说，开放标准是对疫情的掌握程度，目前对港澳的数据比较有把握，大陆方面仍然有所不确定，未来会按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处理。美国德州一架大货车和一列火车相撞，导致至少16节火车车厢出轨，货车司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点半左右，一架大货车在休斯敦市附近驶经火车路轨的时候，被迎来的火车撞上，导致至少16节火车车厢出轨，货车司机就证实不治。当地消防部门说，火车当时正是运送生活用品，出轨车厢并没有对附近民众造成威胁，而意外亦都导致柴油泄漏，应急人员正是清理。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晚间多云，听朝寒冷，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6%，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古线提翻你，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釜山道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水泉澳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管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方向就在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龙尾军营。大佬山隧道翻沙田就在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 近通往太子道西的支路是挤塞，龙尾在联合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车多，龙尾龙翔道近观景台。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去到博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徐依门，作曲邓志伟，作词曾咏欣，主唱 Hanna 谷子乔。To Go 作曲何家明，作词周耀辉，主唱 Andy 黎展峰。 我也劝我心需要转，却会笑我心喜欢他。 红颜如霜作曲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主唱周杰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头头是道，逆水行舟子涵。 欢迎我哋送音乐嘉宾咧，包括有男仔头同埋 Krita 嘅。但我想知道你两个即系今次合作喺歌上面啦，但系即系见面或者相识系咪呢只歌之前其实已经有噶啦？ 唔系啊， 定系都系因为呢个 project 嗰日见到， 系 跟住就一见如故。 是啊，系点样？ 系点样？可以落到嗰个位？ 系啦， 其实又冇，唔系第一日系冇乜特别嘅，反而唔知道拍 MV 定系乜嘅。 第一日我哋都有啲害羞尴尬。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个样好 cool 噶， 系啊， 佢个样咧又嗰阵时佢入到嚟咧系我喺度开始紧啦，咁跟住咧佢又翘埋手， 乜嘢？ 咁樣望住，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叫咩監製啊，再勁啲嗰啲咁樣， 監場嗰啲啊， 係啦，跟住挺起胸膛，挺胸收腹，跟住望住 ，I'm watching you， 佢咁樣講，咁樣講，跟住咁我就驚，就唔敢同佢傾偈，我所以就好驚嘅開頭係。 你真的怕咩？我问你，你话你嚟咗，我反而仲自如咗啊！ 唔系咁啲人咁样，唔系跟住，因为嗰阵时佢话你嚟咗之后，跟住就话我唱得好咗。 系即系其他侧边啲人话佢唱得好咗，跟住我就问佢，我话你紧唔紧张？我问佢，我哋第一次录音，跟住佢就话我见到你仲好似表现得好咗添。 唔系我话有女喺度，梗系表现得好啲噶啦。 系啊， 咁我谂住大家化解一下尴尬啊嘛，讲呢啲嘢。 即系原来其实你内心 系 好 都系紧张嘅。 好气啊！好惊嘅， 系哦，即系由呢啲开始咁样，即系叫 ice breaking 下先咁样样嘅， 类似咁样咯。通常同啲女仔都系咁样，男仔都系咁啦。不过 其實我男朋友都係咁樣。 你唔需要特別兜嗰一下，係特登兜嘅。咁但係成個 project 呢首歌嘅出現係點樣開始？因為譬如 Epic Music 咁樣，即係上年已經開始都有，譬如阿 Sona 啊，跟住肥豪啊都有啦。咁跟住再即係呢件事係即係叫籌備咗，跟住諗咗幾耐，不如 Epic Music 咁樣去做。因為 其實冇嘅，突然之間，因為我哋成間公司對音樂都好有熱誠嘅。 係啊，又追呢個我 agree 啊，呢個又可以開始啲片尾已經開始係有 啲微電影啊，係會有好多嘅。片尾曲系 系 嗰阵时开始系有嘅，已经系 观察到嘅。 跟住后尾就发觉 Sona 肥豪嗰啲唱歌几好听，咁就揾佢嚟做。咁我哋搞下，不如其实我哋都冇话好特别去 set up 啲什么东西，只不过系我哋喺啲片嘅 end， 即系嗰啲歌嘅尾就好似抄，我唔记得抄边间公司嘅 logo， 跟住改咗你自己个名黐上去，都懒系劲咁样啦，纯粹系咁样啫。咁跟住就。我哋有一個阿德朗咧，就是、我哋嘅同事，咁所以叫做 sales 啊、經理人啊咁樣啦，嘅 post 啊。但係佢自己咧，其實係好感性，成日填詞啊又剩嘅。咁佢咧好得意嘅，佢係一個好中意、好容易中意女仔嘅人。咁佢咧又好容易俾啲女仔唔中意佢。咁咧嗰個程度係，我約一個女仔食飯，跟住個女仔其實擺明係唔想灑開佢，唔想理佢。咁佢係當自己失咗戀。咁佢每一次失戀嘅時候咧，佢就會寫一首歌。咁所以佢就依家寫咗成幾廿首歌喺度咁樣，等緊大家。但其實咧，佢啲詞係幾好嘅，因為佢係好似係佢喺黃隱畢業嘅。咁佢情中文情就係幾好。咁所以就寫啲詞，我覺得呢首歌都係佢寫嘅。咁嗰次我哋就開始，因為阿姐係咪你公司就好似揾我哋，定唔知係德朗揾我，唔記得咗。總之我哋咁樣，總之聯一齊合作啦。咁有呢首歌之後咧，有個曲。咁跟住我哋就德朗，即系我同德朗就讲话，咦，不如讲下以前嘅遗憾啊，可能啲人会鍾意呢种 feel， 咁就交俾德朗写咁样咯。 系，咁所以就咁样开始咗呢一首歌嘅合作嘅。 系啦，系啦，系。 嗱，咁呢一首新嘅派头叫下个想听我嘅，咁我同阿斌咧每次例牌都会即系嗰首歌我哋都有听过之后会估一估翻背后嘅一啲嘢，咁交俾你揭晓去估得啱唔啱啦。你估先啦， 你估先，我估先。咁咧，因为咧今次呢首歌咧，我估嗰个录音嘅先后顺序我谂应该系录咗塔姐嘅部分先，然后先录男仔头嘅。点解咧？因为我估嗰样嘢就系，当如果录咗男仔头先咧，塔姐一谂起男仔头嗰一份幽默感，同埋点样将呢份感情摆入只歌度，你就会忍唔住，你就好难再投入翻嗰份咁深厚嘅感情入去啊！所以必定系要录咗塔姐嘅部分先，咁就会好啲啦，咁样样。 系啦，我呢个佢估，我想估嗰个咧就系、是，我觉得呢一首歌啊，男仔头录嘅时候咧，应该有一啲位置要思考点样去录，特别就系嗰啲音因为比较长啲啊，即系你要 fill in 翻里边嗰啲，你当情感又好啲，因为呢个同我哋平时讲嘢好唔同咧，我谂呢一个系。对你嚟讲，可能今次录呢首歌思考比较多啲嘅，即系每一句之间啲字同字之间咧系有啲空间。咁譬如可能查咗，譬如录音嘅时候，哦会知道我嗰啲位点样 feel 啦。咁但系喺男仔头身上面，咦比较少机会做嘅时候，呢一样嘢可能系思考得比较多啲。好，我依家就 technical 啲噶啦。 其实我冇乜谂过嘢。 我得你可以照 band 得噶。 唔系，我系好认真对待。即系我系认真对待呢个工作嘅，咁咧我系即系收到个词啊什么东西之后咧，我系揾老师学过，咁佢系有一个街我点样做啊咁样，咁所以我又冇乜特别去谂，我系跟住佢个 instruction 去做，咁最后就咁样咯，就搞成咁咯。 我想问你，其实最重要嗰样嘢系咪阿德朗咧，阿经理人咧要同你 share 咗呢份词背后嗰个故仔俾你听咗先咧？ 都系嘅，但系我发觉，唔因为佢哋讲嗰啲太复杂咧，我脑捞唔切咁多嘢，我已经投入唔到感情，我要数拍子啦，数音准啦，数好多嘢已经数唔晒， 已经唔得闲记住嗰个情感啦， 系，所以老师讲嗰啲咩，其实都不是太记得噶， 系啦，其实都唔系好记得，求其啦咁上下啦，不过我自己就系已经练咗，即系我系练咗好耐噶啦，佢整一个 demo 咁跟住，跟住自己录低再听翻有咩唔啱啊啲咁样，我练咗一段时间。如果有收到就連差唔多有，我諗有半個月係咪？佢差唔多一次半個月。 同埋必須要提，其實你學唱歌都學咗一段時間。 其實係都學咗一， 有備而嚟嘅， 都學咗一段時間㗎啦，咁樣咯。 今次即係最，你覺得係最難咧？對你嚟講，可能喺個拍子方面、情感方面，你係咩會係覺得 拍子 個挑戰大喎？ 我小腦有問題嘅嘛。 拍子係要 會想唔到。 咁你係點啊？擺喺拍子機喺前面。 自己數住定係點？ 自己打，一路打一路打咁樣咯。但係打下我都會甩嘅。跟住我每一次咧，我發覺有呢個問題之後，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我隔離嗰啲人就會喺度練同我一齊練發字，我會咁樣喺度。 即係你就係原來你就係嗰啲睇演唱會會甩邊個 甩咗？ 明明我隔離喺度拍緊四四拍，點解你唔係四四嘅咁樣？ 我之後喺度喺度揮手嗰啲啊嘛，可能有啲人揮得咁慢嘅，我想問緊點解咁樣嘅？我会咁样咯，真系好困难。 咁所以就即系之前一路练习过啊，跟老师啊咁去准备为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好尽咗力。 系咁，但系譬如呢一个嘅合作系咪嗰时一嚟嘅话就系拣选？诶、哎，就系、是、拣系男仔头噶啦。你话系哦，唔系嘅，都物色下究竟喺 Average Production 里边有边一个人去夹呢一件事啱数啲咧咁样噶。 你哋有冇拣咧？ 有冇噶？ 哇！ 系啊。 咁其实呢个系都有。是有同事一起去决定的， 是 那然后因为你是真的有唱歌的嘛。 我喜欢你的反应。 喂，这个 statement 是我都不 是 这个怎么答你呢？你是真的有唱歌的意思是 你是有出过歌嘛、 哦、所以圣诞的时 候是咯，所以就是 based on 这件事， 嗯， 他跟这个 跟肥豪都有啊， 肥豪都有。 咁點解唔揀肥豪呢？其實我哋嗰陣時係 proposal 嘅，因為臨近都算有啲驚驚地，跟住我哋問啊，喂肥豪定男仔頭啊？即係我叫德朗去問。 咁我覺得整體上我同你嘅形象會比較襯啲嘅。 哦， 佢講出嚟嗰個堅定咧，塔姐嗰份堅定係好相信啊嗰件事。 係啊，個夾啲嘅 image 咁樣。 但係其實肥豪都好正嘅，因為我哋拍 MV 嗰陣時咧。其实他是幕后帮我们即有份即做即导演和拍摄那边的、 嗯 嗯、其实他都挺 talented 的，说真 的、 嗯、因为 我都觉得个 MV 拍得挺漂 亮。 talented 在什么呢？在拍东 西， 是 啊，嗯，而且我真的有听他唱那首歌，他都挺他都唱得 OK， 是他都很被心机学的，其实 他都有音准的，真的是 他是啊，他 OK， 他自己是、上网学了不知道一段时间，但系跟住我哋有一次咧就好笑嘅，我哋一齊踩緊車，咁跟住咧就成我哋四五個人坐一架車，咁跟住咧播下，跟住自己又跟住唱，跟住我哋話唱得幾好聽，跟住我哋食細啲，佢話你唱啦唱啦唱，唔好唱啦，快唱啦，唔好扮曬嘢啦。跟住我說啊，好啦，唱啦，跟住佢就跟住佢唱完之後，係 OK 嘅， 我記得好似鄭中基啊， 好似係我哋嗰陣時咁樣拍，即係類似咁樣就發覺佢係幾好聽嘅 ，Sona 又係咁樣， 係 咁跟住就所以就 propose 咗肥豪，但係最後就既然你中意我嘅，咁冇辦法咯， 啱啊， 啱啊， 就係你啦， 大家都想睇你啊嘛。咁但係呢一首歌嗰、那個譬如嗰、那個曲係阿徐豪啦，跟住佢有做編監啦，咁其實呢只歌嗰陣時揾翻嚟又有冇話係點樣樣物色咁樣去做？ 哦，其实就我想暂时我哋都未有机会讲住，咁其实咧就呢首歌其实系本身系有后传嘅， 嗯， 咁其实就本身系一首、已经系点讲，系今次呢一首歌嘅后传，系一个 solo 嘅作品嚟嘅， 系 啦，咁然后咁但系我哋就发现咗，即系德朗填出嚟呢一个 version 咧。是真的切合地是放在一个前传，那我们就将这个前传 release 了先。 哦，即是本身调转个次序的，可能这首是迟点出，这样有另一首。 是啦，就但是因为、即顺序上其实这一首是前传咯，即是真的啱数一点，所以就是这样而推出了这一个 collab 先的。 嗯， 但有一样东西很好奇，就是今次塔姐的作品是选唱了即一些比较 ballad 的 pop song。因为我记得上次跟塔姐倾偈呢，她即本身喜欢 R&B 之余呢，我以为她下一首歌会真的出 Visual Rock 的。即听我们讲完之后、好啦，出 Visual Rock 啦，好像你们都想听的。为什么她竟然出 ballad？ 是 不是都估你不到呢？ 都估你不到、啊。为什么今次突然啊好啊 都唱一下一些即 ballad 少啲見到塔姐呢一面， 可能大家成日都覺得我咁強硬咧，咁硬正咧，係時候俾啲柔弱嘅一面大家睇，大家睇下。咁所以就有呢件事發生咗。咁、其實都想試下，因為其實我都有講過，其實我冇 limit 自己 to 邊一個 genre 嘅。咁我又覺得其實喺香港普遍 即 music scene 入面大家都比较喜欢 ballad 嘅，咁所以我觉得 why not try， 咁就试下啦，或者可能大家都喜欢呢个我咧，咁样，咁我其实系一个尝试咯，一个尝试嘅阶段咯。 咁啊要 handle 呢个风格，我要入手，咁样系咪如何咧？ 啊， 试下呢一个。 哇，我都真系做唔少功课啊，即系要听好多，要听好多，要真系要听好多，因为。同我即係擅長嘅唱法或者我擅長既定聽開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諗擺個情感係真係，我覺得係相對地擺嘅情感係多咗好多。 嗯， 因為其實你唱 ballad 係你太多技巧反而有啲膩嘅，即係反而你係用一個最直白、最簡單嘅唱法，可能反而係最令人動容，聽到你最真摯嘅情感。 係， 而往往呢啲歌係好抒情噶嘛，即係故事上面都係比較情感行先。咁我諗我都係。好多 emotional 嘅嘢擺入去咯，解答翻頭先嘅問題，究竟係咪我錄先定佢錄先啦？係 啦，呢個情感嘅投入啦。 啊，好嘢！ 其實咧就係、是、其實啦嚇，真係事實上係男仔頭錄先嘅。 嗯， 係啦，頭先如果你哋有聽到話錄音嘅時候係佢入咗房先嘅，係啦，咁但係佢唱先，其實有冇真係對我嘅情感有影響咧？我又覺得點講咧？我又覺得。我一入去我就係入返去我嗰個空間囉。 係囉，佢都冇理過我。 我冇唔理你。我冇唔理你。反而喺合唱嗰一 part， 因為其實我哋都係返開錄㗎嘛。係 呀 係 呀。 跟住就係將佢嘅聲即係其實應該係我唱咗跟住佢就再唱、 嗯、 加埋一齊。我又真係即係當你把男聲加入嚟，因為我真係其實我未試過唱合唱歌喎，講真的、嗯。你都攞咗我嘅。 第一次、啊。 呢個合作嘅第一次。 有冇快感啊？ 哇、wow。 有冇唔惯 咧？喂，我答唔惯， 使唔使再嚟啊？ 嚟多几次就惯嘅呢啲。 OK 嘅，完咗几好啊？唔系，即系我真系嘅，我真系想讲，尤其我哋合唱嗰个一 merge 埋咧，其实我觉得个 feel 系即刻出嚟咯，即刻出嚟嘅咁样咯。 系对手问题呢一、這个。 哇、wow, 哇、wow, 对手问题， 对手俾到嘢系嘛 ？OK OK 嘅，即系监制都做咗一个好好嘅工作。 系， 但监制冇话嗰个构思上面喺嗰个分段，即系前面即系男仔头会唱埋第一个 chorus 先，跟住第二个 verse 开始就嚟去唱，去到最尾嗰段啊，先至会 match 埋佢。即系有冇大家都讲过？哦，究竟其实可能画面上或者线上面呢啲咁样分段系点样样嘅？ 我谂系有同填词人德朗， 好似系啊， 一齐去沟通究竟大家点样去分配嘅。咁好似我觉得系啱数嘅，即系由佢唱咗头嗰一部分，因为 to be honest 后面都唔容易嘅。 系， 即系如果要系啦，如果要你继续完成埋落去咧， 斩搞嗰张。 我想我哋嗰四个钟系绝对唔够 嘅， 我必须透露一下，我哋其实录咗好短时间，我哋用四个钟， 四个钟搞掂， 四个钟大家两边搞掂。 嗰阵时好似仲要唔知系冬至定咩，个个都要食完饭先有得搞掂。 哦，系啊，系啊， 我记得所以好夜先开始， 好夜先开始， 系啊。但另外仲有一样嘢想问，就系嗰个。key 上面，因為男女 key 嗰樣嘢係咪都要就翻點樣可以唱到大家 merge 到有冇呢啲嘅？定係其實可能錄嘅時候已經可能監製已經 prepare 咗揾咗㗎啦。 好似一早問咗，德朗有問過，佢好似就一開始揾咗，佢問咗我， 大家你 comfortable 呢個 key 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試低八度咁樣咯。依家係咪低八度？ 嗯， 係咯， 即 係男女頭係低啊 creator 八度 嘅，係 咁樣去唱嘅， 嗯， 係啦，咁啊，所以嗱呢首歌就頭先講即四個鐘頭順利咁樣完成咗之後，至於跟住落嚟之後嘅各自嘅 project 音樂上面又好或者其他又會係點咧？即係塔姐今年2023年啦，有呢一隻之後，又會有啲乜嘢咧？ 我諗其實我今年應該係新年前我都幾即係 busy 地錄咗好多首唔同嘅歌，有同好多唔同嘅單位合作，咁所以其實 keep 住陸續有好多。作品卡即俾大家睇到咯，系啊，咁究竟系乜嘢风格呢？哇，就拭目以待啦，可能有吓亲你啊， 系有第二啲嘢啦又，咁啊，跟住男仔头嗰边啊，即系下个取替我呢个之后啦，咁啊，而家跟住 channel 啊或者音乐上面 之后 会点样？ 之后我哋应该就肥豪又整首歌咯，跟住都系其实都会，我哋都系肥豪啊 ，Sona 啊咁样，我哋都会搞下啲音乐。 我想知道你会唔会自己 solo 出一首歌咧？ 唔搞呢啲嘢啦， 你 唔适合啊，好似 点讲啊？ 我真系唔系好适合，算啦，我都系，同埋好。我真係我小腦係有問題嘅， 唔試下點知啊？ 試咗啦，今次試咗啦，夠噶啦， 試合唱啫嘛，未試 solo 啊。 係啊， 喂，同埋我真係小佬，我真係數唔單拍子，成日都細阻住大家，同埋。同埋肥浩同埋 Sona 佢哋好俾心機，因為個再主要的原因係，我覺得一個好俾心機人係要俾多啲機會佢哋去嘗試一下。咁之後其他就我哋 channel 拍嘅嘢可能會冇乜愛情嘢咯，因為我本身係好唔中意呢啲嘢嘅，其實係。 雖然拍咗咁多年， 係啦，雖然拍咁，但啲都係洪真係嘅主意嚟嘅。咁我哋就會拍下其他搞開新嘢啊，其他嘢啊，試一試咁樣咯。但係就唔應該少啲愛情咯，我本身好憎呢啲。 嗯。但其實即係再，我諗好多 fans 都會想知，即係譬如紅仔頭而家休息咁樣，對於你嚟講嗰個衝擊上面其實係幾大咧？去到 都大嘅，因為佢本身其實佢係即係我哋可能咧，我同阿近南哥我哋其實可能諗咗啲新嘅 idea 出嚟，但係其實咧我實行上咧係唔係咁好啊，或者好渣？跟住咧，佢就幫我哋將呢啲 idea 實行成為片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冇咗佢之後，就變咗我哋自己做，就原來先知原來嗰陣時佢做咁多嘢， 佢做 咁重要嘢，咁辛苦喎。依家到我一個，即係我同近南哥兩個就好似又係啊係啊係壓力大咗嘅，但係就成長咯自己，咁都冇嘢嘅。 但嗰時佢咁 firm 話休息你有冇諗過其實都休息啊？即系 Epic Production 你兩個一開始到而家， 係，但我 你有冇諗過嘅都？ 我冇，其實我冇佢咁大壓力，因為佢成日咧好中意寫嗰啲愛情嘢咧，佢係我知道佢係逼自己喺好唔開心嘅情況之下再去寫呢啲嘢，但我係一個好樂觀，同埋我對愛情啲睇得好淡，即係。我係嗰啲女人如衣服嗰啲嚟，換下衫冇所謂嗰啲，即係我係寫唔到佢嗰種嘢，所以我又冇咁唔開心嘅人，同埋我唔開心我抒發完就冇事，咁我又冇話佢咁唔開心，咁但係跟住佢話休息嘅時候，我就諗緊，咁如果我哋一齊去做呢樣嘢，我知呢樣嘢佢好想好熱愛去做，但係佢依家呢個時候，佢冇辦法做落去就。我係有一個，我覺得我係有責任去聆聽住佢，等佢休息完之後可以實現佢嗰個明星夢 咯。好 sweet， 好 sweet 啊！兩個， 不過呢啲好少講嘅，因為本身唔係呢咁嘅人嚟嘅。但呢排個個都咁樣問， 係啊，咁啊就答下啦， 係答下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聽完呢首《下個春》，睇我嘅同時，亦都留意住今年阿譚姐嘅音樂啦，就紅仔頭啊 ，Epic Production 啊，佢哋音樂上面今年會有啲咩啦？今日多謝兩位 ，thank you。 每段爱没结果先这么韩剧替代了相恋寄托零食并非感觉上邪恶我已独占这一个房爱是靠在痛苦中自渴流泪过后我开始发觉其实幸福不过是感觉学会欣赏寂寞还是个解脱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丝不挂试过自爱都总算爱乐观的我尽量会长出花过去伴侣好比一则笑话过去换到一声嘻哈曾经仰慕仁慈的他无情的他无缘爱到剧中也别要求放假渴望破灭未至于绝望无助过缘分落空都继续搜索遇上几多腐坏承诺未破碎相爱那几个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丝不挂试过自爱都总算爱乐观的我尽量会长出发过去伴侣好比一阵 做个孤单恋爱家，镜里望我都不失优雅，二段年度很相信爱，但不想爱会更成熟潇洒，我会自爱方可真定爱他，说做自爱堪称专家，才可信任童话，即使生于现实会有落差，也未觉得可怕。 听过呢一首有独唱版本，呢份歌词交到林若宁手上，有 Krita 嘅派头作品《孤独的恋爱家》，听日再见。